过这个构想已经获得德国力挺。川普在推特说，马克宏提议组建自己的军队保护欧洲，以防御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但是第一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在打，结果对法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美国抵达之前，他们早已经在巴黎学习德文了。川普的这番酸言酸语势必激怒许多法国人。不过德国总理梅克尔今天清楚表明，他支持法国的共同防御欧洲构想。梅克尔在欧洲议会的会议上说，如果回顾过去的一年发展，我们必须体悟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实现我们的愿景，有朝一日组建真正的欧洲军队。如果我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共同体，欧洲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受到美中贸易战对峙升高以及利率持续上升，日本第三季 GDP 年率下滑 1.2%， 过去三季就有两季微缩，而且消费者以及企业支出也疲软，出口减幅更创下三年多来最深。展望明年，经济减速的趋势将在全亚洲延续。此外，中国零售销售降幅也超越预期，房地产投资掉到十个月来的新低。美国联准会今年已经三度升息，12月预期还会升一次。美国利率上扬让新兴市场资产失去了吸引力，促使国际投资人将热钱拉走。亚洲各国政府也都各自展开行动支撑自家的经济，不过光靠政策不足以完全抵消经济放缓。中国在十年前举债支出抵御金融海啸，如今不但债务缠身，制造产能也过度扩张，还造成了房市泡沫。为了迎接 5G 通信时代，建设基础设施成为各国看重的发展项目之一。然而中国供应商来源却引起了国安疑虑。自从美国、澳洲宣布禁用中国资讯与通讯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 5G 设备以及技术之后，其他国家纷纷重新审视是否让中国企业承包关键的通讯设施。路透社报道指出，德国也积极阻挡华为或者是其他中企参加 5G 招标案。华为担心一旦德国成功阻拦，将在欧洲引起抵制的骨牌效应。根据路透报道，多名不具名的德国外交部、内政部高层积极推动禁用，抢在2019年初德国 5G 招标前排除中国企业。因为专家认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会篡改华为的技术设备，置入后门。但是一名德国官员表示，要阻挡中企恐怕为时已晚，因为过去德国在这种议题上都是以商业利益为优先考量，而且华为多年来已经跟许多德国电信商都有合作关系。苹果最近利空消息不断， iPhone 需求看淡，砍单传闻满天飞，供应商股价首当其冲。彭博报道，美系券商摩根士丹利发布了报告，下调 iPhone 产量预估，并且以 iPhone 供应链恐怕面临去库存化的压力为由，把相关供应链2019年的获利预测调降 3% 到 13%， 而且下修多家台湾苹果供应商的目标股价。根据大摩分析师最新预测，今年第四季 iPhone 总组装生产量为6800万只，比原估值减少600万只。2019年第一季产量则为4400万只，意味着将比本季锐减35%。大摩指出，景硕、可成、宜邦以及台积电有望因为价值含量增长跟估值偏低而受惠，建议逢低布局。但是大摩仍然将景硕的股价目标从62.5元下修到59元，可成从420元下修到380元，宜邦从75元降到70元，台积电也从289元降到253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点，来到97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1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4点，成为218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成为206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成为26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成为79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7点，成为256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成为3034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90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2分，成交金额4亿400万美元。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他的认真和认真是我最钦佩的所在。以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都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

当初那一阵温柔的风、哦哦、 2018年的11月14号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联播网。嗨，你好！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了这一首歌曲，不知道你已经去看过这部电影了吗？其实呢，从11月2号时候上映至今，已经2周了。好，就是谁先爱上他的？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的原创歌曲。也有入围本届的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说到了金马奖呢，就在这个礼拜11月17号星期六的下午5点，是第55届的金马奖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广场举办星光大道。当然呢，也有户外的荧幕转播颁奖典礼。今年的典礼呢，就是由桃子姐主持，陶晶莹，有莫文蔚、王力宏会带来重量级的演出，以及呢，就是现在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最入围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5位主唱者，还包括陈奕迅、雷光夏、杨大正、李英宏，还有 JV 陈正文，都会在典礼上面献唱入围歌曲。到底金马五五会降落谁家呢？当天请锁定台视频道，可以参加星光大道，还有观赏户外转播的民众呢，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可以搭乘捷运板南线，在国父纪念馆站下车，在4号出口出站就可以抵达现场咯。 常见面，我好想念，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 们穿的洋芋。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只打电话不常见面，我好想念，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只打电话不常见面，我好想念，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 讲到夏天就想到阳光、沙滩、比基尼。继续为你送上一股年轻的摇滚团体，来自于中国，他们叫做葡萄不愤怒。 时光照亮夜的形状，就暗淡的月亮，我独自躺在屋顶上，想起你安静的模样。此刻他用着的肩膀，曾轻轻擦过我的身旁，我静静望着你那微笑的脸庞。不要悲伤，只要更坚强，人总在跌倒之后才学会成长。 Love's the only day I can never find my way， 昨天的滋味我却再也找不回。 Summer's go away， It'll always be okay。 不要追尾，不要摧毁这一刻的唯美。 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习惯着麻木的沮丧，路灯下一次的匆忙，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此刻他拥着的肩膀，曾轻轻擦过我的身旁，我闭上眼睛擦干潮湿的眼眶。 Love's the only day I can never find my way， 昨天的滋味我却再也找不回。 Summer's go away， It'll always be okay。 不要追尾，不要摧毁这一刻的唯美。 yeah, yeah, yeah, yeah, Summer 已经 go away 了吗？今天一大早在台北看到了太阳，可是其实温度却没有很高，就还是风吹来会凉凉的， 不知道在南部或中部你感觉如何呢？你觉得夏天还在吗？还是你觉得真的是入秋了，要跟夏天说拜拜了。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brown and we could be together babyAs long as skies are blue, you act so innocent now, but you lied so soon.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察觉只说不听的世界，洞悉无处可去的秘密。你愿意用真心来交换吗？请听环球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 你是你有谁？指定不透露的耳朵，两个春暖的交错，放肆的躲在记忆牢笼，都市像黄水猛兽也无法再回头，当下定决心做我的巴斯特耳朵。纯难交错，放肆的躲在记忆牢笼。

听到的歌曲呢 Brave Shine， 同时呢也是 Aimer， 这也是一部动画的主题曲。说到了动画呢，常常少年类的动画都是以英雄，围绕英雄为主题的。现在呢，马克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杜杜成义最新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我不该躲》当中的这一首 T-shirt 好汉。 人前人后，上班下班，上山下山，九九八十一关，怎么选择，怎么转弯，在这时代哪有一不简单。风风光光，高高低低，平平淡淡，都是外在，自知冷暖，有苦就尝，有错就担，不然呢怎么办，谁都一样，苦辣甜酸各一半，吞下就是好汉，心才点燃，吃一口安心饭，灯火阑珊，还有人说晚安，就是圆满。不管你是过往流浪汉，地铁站穿 T 恤的好汉，不慌不乱，单挑人生的难，故事好坏，不活给别人看，值得去爱，用尽所有力气的平凡。人前人后，上班下班，上山下山，九九八十一关，怎么选择，怎么转弯，在这时代哪有一不简单。风风光光，高高低低，平平淡淡，都是外在，自知冷暖，有苦就尝，有错就担，不然呢怎么办，谁都一样，苦辣甜酸各一半，吞下就是好汉，心才点燃，吃一口安心饭，灯火阑珊，还有人说晚安，就是圆满。不管你是过往流浪汉，地铁站穿 T 恤的好汉，不慌不乱，单挑人生的难，故事好坏，不活给别人看，值得去爱，用尽所有力气的平凡。 小贩在街边捏一把零钱，晚归的父亲匆忙又疲倦，孩子的睡眼，末班的地铁，这就是人间最大的恩典。人海中那个不是好汉，不慌不乱，单挑人生的难，不是好坏，只活给自己看，值得去爱，用尽所有力气的平凡。 最后还走了一个 Super Mario 超级玛丽的和弦，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阿杜杜成义的 T-shirt 好汉。每个平凡人都可以当好汉，每个平凡人都可以穿 T 恤，但是如果你要当 T 恤好汉，请一定要注意你的那个衣服领子啊，仔细的洗它，不要把它洗成荷叶边，穿着波浪出去，好像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啊，这样就不好汉喽。 伝えたいことが多すぎたからだよ。空回り合った運命 ち飛べない鳥は明日へと羽ばたいた。ここにいない君をそばに思うだけで胸はただ苦しいけど熱く熱く強くなれるよ。誰のため探し続けるの。誰もがきっと誰かを誰より誰も求めゆくなら探し続けたストーリー。そして始まる痛みも涙も私が生きる証だから。思いなる空が分かってるのに、なぜってまた自分に問いかけるの。ひび割れた記憶選び取るべき未来はどうで、現実は繰り返し突きつけてくる。君に届くために心を映すためにどこまでも今よりもっと高く高く舞い上がるから。どこか気弱いがあるのなら、どこか祈りの歌があるなら、口移しで歌ってよ。パンドが導くその場所へ、たとえ見果てる夢でもそれでも新たな夜明けが待ってるから。 歌曲呢，就是新世代的超人气声优，他是水濑祺，非常的可爱，很年轻就出道。然后我觉得很年轻出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着他的成长，真是一眼一眼，一步一步，一年一年，一张一张的看着他的成长。这是他第六张单曲，也搭配了游戏，手机游戏。然后这首歌呢是他的主题曲，叫做 Trust in Eternity， 相信永生。说到了游戏。最近这位国民女神Julia Kendrick Lamar， 他也发行了新的单曲 Back to 90s， 回到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手机上面玩游戏，一直要到快要千禧年，就是97 98 99以后，才有神机 Nokia 6150， 然后 CD 928 Motorola 上面可以让我们玩贪食蛇。在那之前我们玩的手上的游戏叫做掌上型游戏，有一个品牌是掌上型游戏的霸主，叫做 Game Boy。 听到你的铃声就像过百种可能，对你心疼就是对自己残忍、yeah、发誓 全身变了，习惯你对别人好，你承诺的已不重要， I don't need you now。 现在我一无所求，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只是不想留遗憾。小心你 Game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Game Boy， 不会再写歌给你听 Game Boy， 从你就出给你的 ring。 再分不清手里怎么想找你，坏蛋如果特掉始终先了第一，发现你真心变了，习惯你对别人好，你承诺的已不重要， I don't need you now。 现在我一无所求，曾经拥有已经足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Game Boy， 我不是你的小精灵。Game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有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 Game Boy， 我不是你的小幸运。 Game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lia Wu 吴卓元，这首他的新单曲叫做 Game Boy。 小时候我们玩的掌上型游乐机 Game Boy， 但是呢他现在讲的是花花世界的游戏博弈游戏男人 Playboy。 通常在英文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Playboy， 到处玩来玩去 Playboy 花花公子。 Let's play。 전화도받지마조용히두자잇돌말고나무도알려줄필요도없잖아그대로두자왜걱정하니넌괜찮아괜찮아네마음전부알고있어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보여줘네비밀을다까맣게덮여진내마음은 your place 하얗게타버린네마음은 my place 질릴수없는게당연하니 place place place place까맣게잊혀진내마음 my face 하얗게사라진네마음 your trace 들수없는게당연하니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boy play play boy play play play boy。 有谁会留在我们的故事里？

2点56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那个让人记不住的女神，她到底是谁呢？之后你就会知道了。这首歌叫做 I Don't Goosey， 不知道唱片公司是不是要主打孩子们的市场，国小生，因为整首歌的那个编曲之华丽，最后还做 double time 再回到，实在是很棒的编曲，可是就是歌词感觉是走小孩像这样子，嗯。这个礼拜呢，就会在电视上看到他了，在台视他会主持金马奖，他就是桃子姐，也发行了新专辑，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我不要多幸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贪二代、官二代下台。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世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悠悠岑宁儿，个人创作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推荐曲《一秒》，11月16日数位专辑全网发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艾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年底选举倒数计时，台北市长柯文哲、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选情紧绷，外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可能遭到弃保。姚文智今天公开炮轰党中央浮选一丈差九尺，强调这次选举自己已经负债千万。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今天回应表示，候选人的压力焦虑都可以被理解，承担每个候选人的责难压力情绪是党的基本角色，作为党的基本干部心理上都有这样的准备，不过他们心里也应该都很清楚，很多事情也不需要公开在这边算，自己人公开明算账很也不需要这样伤感情。洪耀福说，现在距离选举剩下时间这么少，全力冲刺选战才是制胜重点，党内的资源配置等事不需要引起社会过度的关注。另外，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今天晚间在冈山河堤公园举办造势晚会，不过造势场合距离高捷南冈山站需要步行近半个小时。反观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18号的冈山造势晚会，却是在紧邻高捷南冈山站空地举办，引发质疑高捷独厚陈其迈。高捷今天表示，高捷早就将南冈山站空地租给民间开发商，民间开发商要租给谁，高捷不便干涉。高捷说，经过询问民间开发商，对方回复表示，借用18号南冈山站前场地是高雄市某协会，理由是要办大型一日音乐会，当初也不是陈其迈阵营直接租借，因为考量不影响商业开发其成，因此公司予以尊重。 随着旅游形态改变，来台团客减少，让游览车经营困难，加上市区客运可以经营包车出租业务，侵蚀游览车市场。中华民国游览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陈日中今天表示，现今国内游览车数量已经超出市场需求大约3-4千辆，游览车业经营陷入困境，多年来向政府争取权益都被漠视，因此明天将号召超过100辆游览车悬挂标语布条，围绕交通部周边道路慢速行驶陈情抗议，同时提出包括将游览车业纳入发展大众运输条例、发展观光条例，要求政府规定增加任何安全设备时应该全额补助等诉求。要拼全球第一的台积电3奈米厂落脚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台南园区。由于台积电承诺未来用电20%将用绿电，每天使用再生水7.3万吨，创下重大投资开发案在环评专案小组一次审查就过关的记录，并且排定今年环评大会要一决通过。不过环保团体会前在环保署大门口开记者会，批评专案小组审查草率，要求退回重审，而且诉求南科要扩厂，新达电厂燃煤机组就应该要除役。环团召开记者会批评台积电的3奈米扩厂案发电量多达88万千瓦，用电量相当于两部新达燃煤机组发电量，要求厘清南科扩厂争议，退回专案小组再审，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新达燃煤机组应该先改建成为天然气发电。亿元富投资控股公司集团总裁周瑞庆自称是台湾巴菲特，2013年涉嫌跟执行长陈东峰、总顾问吴松林等11个人诈骗吸金37亿多元，检调搜索时周瑞庆趁机逃脱，直到今年中秋夜才被逮捕归案，目前仍有检方在侦查中。新北地院今天先依诈欺、违反银行法等罪判陈东峰11年、吴松林10年4个月的徒刑。另外，业务副总经理文志和、彭金元、吴炳修、詹义宏、吴山荣以及陈胜发、沈芳如各10年8个月到10年10个月徒刑。业务处经理蔡明宏则被判刑10年6个月，认罪的林勉志则是获得轻判2年徒刑，缓刑5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5点，成为218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点，成为206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4点，成为26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1点，成为7902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48点，成为256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03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点，成为97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18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嘉义以北、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绝不反商，我会全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增加50000个就业机会，创造企业与劳工双赢。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哈吼，超值富康爆火力哉！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抵25元哦！好油抵加，台塑95加，熊安心。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的吴明贤主任。肠道号称第二大脑，你想第一手得知肠道菌的惊人发现吗？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在11月29到12月2号南港展览馆，这会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的《我不要多幸福》。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想要追求更多更大的幸福呢？接下来这个段落呢，要为你送上很多的苹果。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Sheena Ingo， 追名林琴，林琴就是苹果，由林琴小姐、苹果小姐所唱的《苹果之歌》。3:1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是 FM 92.1的飞碟电台。说到了苹果，最近有一首新歌来自于 Jam 邓紫棋的《毒苹果》。 空洞的电视写着失望两个字。想摸我忘了认知，我怕是一封死。 世界。曾以为你人心事，将一只眼迷之，曾对你往往无私，是之后 苹果有毒呢？为什么白雪公主会吃到毒苹果呢？为什么还要等待白马王子把它吻醒呢？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reported by journalist Henry H. Liu. In 1666, Isaac Newton was struck over the head by a fallen apple as he strolled in the garden of Lincolnshire. 为什么牛顿会被苹果砸中呢？ The idea of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on all objects.Furthermore, why is there the popular saying of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为什么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为什么都是苹果呢？ 世界会怎么改变？本来挂在墙上，别忘记谁的从前。本来。挫折慢慢发现，没有必要非得证明我存在。他能够能活过多久？他是否是否也怕痛？他等等等的是什么？他是否是不怕出糗？那就是我们从前，本来 白雪公主吃到了毒苹果，那个故事的苹果缘由应该是来自于圣经创世纪，就亚当跟夏娃还有那个诱惑人类咬下苹果的毒蛇，好像不是毒蛇，普通的蛇。但是为什么牛顿会被苹果砸到，以及就是为什么医生会说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呢？ 花都偷走，就在大后院里头。我们受难时候的苦痛，来自于他的身手。就好比那首狠人杜鹃，在抚养他的麻雀，被上过当的鸟不拒绝，和林召唤的玫瑰。法律变身，想要用得到造人，生灵涂炭的结局是否是种巧合的缘分？身上流的血，哦，庆祝他们高潮演技的成功，哦，庆祝具备我们汗水和眼泪，哦，庆祝他们伟大深远的启蒙，哦，庆祝具备我们身上流的血，哦，庆祝他们高潮演技的成功，哦，庆祝具备我们汗水和眼泪。夏天，他只求了不准备。 待てね。 间谍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息一下，听广告啦。 学习是弱势孩童走出逆境的超能力。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 啊。 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 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我是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最近我听到一些不实的消息，制造家长的恐慌。请了解，同志教育不是情欲教育，同志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和不同，进而学习尊重，减少霸凌。如果你认为每个人都有健康快乐成长的权利，11月24号的公投，请对第14、15号投下2张同意票，让我们用良好三坏投出幸福。 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飞碟涅槃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最近有一个演唱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呢同时呢看到他们的表演也觉得很有活力跟很有未来的感觉。来自 Rap and Roll，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烫口火。 后生我要唱醉，屌的歌开导的车上，鸟的歌你晓得了，你们还在比谁爱国，拜托你们真是小的歌曲，几个傻蛋只会打扮，谁管你皮皮碎，红衣懒趴都骂迷弟迷妹，你弟妹的梗零碎的烂词把我击退，得等些拼对歌里的英文单词，没胆识没饭吃，人满志为幻视，这圈子的通病我坚持不够硬，烂货我不怠惰，被盖过的抱歉，太弱不卖座，跟葡萄生胡闹戏闹夜，当他们放我唱的烫口火，太磅礴我让全场都忘我了，放眼望前方都逛，别当我过从 underground 说唱往上这火热，当他们放我唱的烫口火，太磅礴我让全场都忘我了，快放开张手，别让我伤了手，我运转壮硕，别晃着风来掌舵， I'm young but 但我像是 King Rose Light 一样轻松自在，就让你惊恐失败，你看我英勇姿态，他们低头是在听着我的作品，像是 rolling the going the going the 透顶了否定了我 fuck 谁稀罕，那批判只为了他更心安，最后垂心肝，想的讲的再美你还是没有变强，不看真实现象坚强，还不学懂一身菜味，装快嘴的都打劫，风格出动马一样，你败北让我打劫，然后拍张你的影像，你到底强不强这还需要评估，但是你到底娘不娘，是手有九手都是情书，你平复表的技术凌辱了饶舌艺术，一副够小的气度停住都少了进步，零书好的力度怎么干掉口笔，快把写歌本写歌成热身，收进你的抽屉，当他们放我唱的烫口火，太磅礴我让全场都忘我了，放眼望去放个晃，别当我过场 underground 走唱往上这火热，当他们放我唱的烫口火，太磅礴我让全场都忘我了，快放开张手，别让我伤了手，我运转壮硕，别晃着过来掌舵， I'm young but now， 当他们放我唱的烫口火，烫口火，烫口火，烫口火， 当成长都忘我了，忘我忘我忘我了，当他们放我唱的唱口播，唱口播，放开双手，别让我伤了手，我预想受挫，被我放肆过，我来讲座 ，I'm young but dope， I'm young but dope， so dope。来自于 Dudu King 这首歌曲 Rap and Roll， 那其实呢用现场的编制在乐团上面呢走的是 Jazz 的调调，然后再加上 Hip Hop 的 Rapper。 其实呢乐团以前了摇滚乐团跟嘻哈的合作不是第一次，已经历史由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来自 Aerosmith， 来自 Run DMC。原本呢是一首摇滚歌曲，摇滚音乐，但是呢，因为 Run DMC 在 rapper 流行的时候，在 hip hop 刚开始的时候，开始到处的尝试，到处去染指其他的音乐歌曲乐风，全部把它拿出来，全部都可以 rap 一遍。于是这首歌曲也变成嘻哈界的经典之一 Walk This Way。 这首歌原本在讲的故事是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 loser， 然后呢有个女孩呢她很厉害，然后她就教我，你呢就是我想要带她去舞会，然后你呢就应该要这样走，你走路要像这样走， talk 讲话要像这样讲，这样子走路才有风，讲话才有风，别人才会喜欢你。 他是谁？Let's go， 他是谁？他差不多，差不多。健身，健 身。Walk this way， 看到我们 style 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这样子。Walk this way， 听到这个 flow 跟着我们一起动，所以你也可以。 Walk this way， 看到我们 style 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这样子。 Walk this way。 喝着忘情水， 脖子上的项链，当年的晃机为我们撞起。年回到老学校，没有人旷课，在放课后手提音响放的是放课。太多三脚猫，脚上不敢穿三片野。简简单单，超经典，不兴趣问蛋堡的 old school。It's bad， 大鼓这么废 ，hold 住。准备好了没？我请出祖师爷。 Oh yeah。那现在你们知道我是在嘻哈，我散发的光芒超过我身上的艾迪达，看清楚了没？现在这个组合太嘻哈，你靠谁在启发？当个脚步卡要怎么打破它？我这条金句来自肚子里的寂寞水，挂在嘴上因为虚荣心作祟。Original warfare 后者就不会作为，不同等级的人怎么可能会凑对？哈。 来一起走耶、yeah, 跟着跟着节奏三条斜线，当你看我斜动就是嘻哈经典的样子，传奇 DMC 穿的方式，配上一条金色的大钻链子，秀出你的 style， 只要屌没有限制。 What？ 你就是最 hip hop 的我，饶舌界的邓丽君 I'm the original。 他是谁？ SL 他是谁？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这样子？ Walk this way， 听到这个 flow 跟着我们一起动，所以你也可以。 Walk this way， 看到我们 style 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这样子。 Walk this way， 听到这个 flow 跟着我们一起动，所以你也可以。Walk this way， Walk this way， Walk this way， Walk this way， Walk this way。

first me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fall.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find myself lying in your arms. And I wanna pretend that it's not true. Oh, baby, that you're gone. Cause my world keeps turning and turning and turning. And I'm not moving on. Don't wanna feel another touch. Don't wanna start another fire. Don't wanna know another kiss. No other name falling off my lips. Don't wanna give my heart away to another stranger. 星期三下午的3: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飞碟联播网。最近呢，你有看这部电影吗？大家都盛赞 Lady Gaga 的演技。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ll Never Love Again， 你有曾经有过这一种刻骨铭心到你觉得天哪，我失去了他，这个世界上就我再也找不到像他一样好的人了。然后两个月后，你就找到了新恋情。 岁月无常的早起，然后晚睡，谁又？ 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其实在今天一开始就揭开哥哥妹妹有意思序幕的 Kitchen 陈洁仪。最近呢，她也发行了新的作品，今天就用这首诺贝尔跟你说声再见，然后别忘了。你很棒。如果呢，你是锁定飞碟电台在台北地区 FM92.1， 或者你是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收听的话，待会呢，在下个小时4点过后，我会继续的帮桃子姐代班《桃子晚报》。那我们就待会见喽，或是明天见喽，拜拜。 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我在等候。